人生是充满着选择的，我们很开心你今天选择了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你有没有想过你来教会的途中呢，其实你已经做了很多选择，做了很多决定了。你揸车来，你选择你泊哪个位置，你入到礼堂你选择坐哪个位置，然后你入到来呢，你又选择同不同朋友聊天啊等等。哇，有些人说呢，你知不知道我们每一天是做多少个选择的？5000个，即是每分钟3个选择。哇，即下即下每年要做180万个选择。过去30秒你已经做了很多选择的了。你选择听不听我讲嘢啦，你选择点样听啦，你选择同唔同意啊，系嘛？咁啊，当然我哋唔能够证实呢啲统计嘅数字啦。咁但系我谂我哋都认同嘅就系有啲选择咧就重要啲嘅、哦。啊，有啲选择，譬如你读咩书啊，你从事咩嘅行业啊，建立自己嘅事业啊，同边个拍拖，同边个结婚，系咪呢啲重要啲嘅选择？有啲咧就无关痛痒嘅。啊，你食乜嘢啊？啊！你著乜嘢啊？你唔會花太多時間喺當中。咁但係咁多選擇當中，唔知你會唔會同意就係屬靈嘅選擇先係最重要嘅選擇咧？屬靈嘅選擇、哦，你相唔相信耶穌基督？你願唔願意每天與主同行？這個影響我哋永恆嘅、哦。我哋都同意，我哋人生嘅故事咧，就係無數呢啲嘅選擇咧，係編織而成。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影响着我们的关系、啊、家人、啊、健康、啊、职业、啊、等等。圣经是一本什么书呢？圣经可以看来是人和神的一个故事的一本书，当中记载了很多人不同的选择和他们选择带来的后果。圣经是一本神与人的故事，就是神去主动进入历史当中，来到是有拯救人类的计划，邀请人去相信他，去接受他，去跟从神的道路行。那人呢就有不同的回应了，圣经呢就将这些回应一一的记载在当中。当中人有些做好的决定，带来好的后果，得到神的祝福等等。但当中也有很多人是做一些坏的决定，拒绝神啊，还紧叛逆啊，好多嘅软弱要承担自己嘅结果。所以圣经其实系真系一本充满住人软弱嘅书啊！你同我都好容易系有同感嘅。好有趣嘅地方咧，就系圣经咧有好多次咧，将两个人物咧就摆埋一齐，好似喺度比较紧咁。一个人物咧，就做好的决定，合神心意，得着祝福。另外一个人物呢，就做一些坏的决定，不合神心意的决定，然后呢就要面对自己的后果了。今天的经文呢亦都好像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两个人，亚伯兰、亚伯拉罕和罗德，圣经将他们摆在一起，一段的记载当中有做好的决定的，然后呢亦都有做不好决定的一个，他们两个呢亦都有不同的后果，给我们一同的思想。而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就是神意或己意，究竟我们做什么选择呢？我们愿意效法哪个的选择？我们愿意是按照神的心意，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以致我们要承担一些的后果呢？我哋褪入一步先，睇一段经文咧，最主要睇一睇嗰个嘅上文下理，好紧要。不过我哋知道呢段经文出自圣经边一个位？创世记大概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啦。第一部分1-11节讲嘅系咩啊？创世啊，洪水啊，然之后即系创世人堕落，然之后就洪水，又有巴别塔等等，记载紧咩咧？记载紧人的叛逆，人偏离神的道路，以致就一团糟，是不是？然后创世纪另外一部分，第二部分12-50章，那个呢就是神救赎计划的开始了。是啊，尽管人是真的拒绝神，偏行己路，但神有他救赎的计划。神藉着亚伯拉罕、 啊，然之後以撒、雅各啦，記載依三位佢哋嗰個屬靈嘅旅程啊，喺佢哋嘅信心面對好多唔同嘅試驗啊，喺神裏邊亦都係成長等等。咁啊，如果你睇創世記，最重要最重要係邊一章邊一節咧？我諗會係第十二章啊，連接兩部分嘅信息。十二章發生咩事啊？如果你記得嘅話，就係神對亞伯拉罕嗰個嘅呼召啦。神呼召亞伯拉罕，話萬國萬族都要因著你得到祝福啊！你將來嘅後裔，哇，多不勝數啊！唔知你諗亞伯拉罕啊，你嘅印象係咩咧？你可能會覺得，哇，亞伯拉罕信心之父喎，啊，梗係好似英雄式咁啊，係嘛？咁但係我哋要留意就係，其實你睇翻亞伯拉罕佢嘅生命咧，佢嘅信心咧，都唔係一步登天嘅，都有成長嘅時候嘅，都有做過一啲唔合神心意嘅決定，然之後喺當中面對後果，讓佢信心得著成長。如果你記得咧，亞伯拉罕其實面對神俾佢第一個嘅試驗咧，佢已經唔合格噶啦，已經衰咗噶啦。亞伯拉罕被神呼召啊，最終啊即係離開吾爾啦啊，同佢嘅父親一齊咁，然之後咧，最終就去到迦南地啦啊，神揀選嘅一個地方。咁然之後，經文記載亞伯拉罕去到迦南嘅時候咧，就有饑荒喎。啊，比利應該點做咧？嗰個係神應許你嘅地方嚟嘅，你愿唔願意等候神嘅供應咧？但亞伯拉罕點啊？佢就話即係哇，唔對路啊！饑荒冇嘢食嘅。經文就話因饑荒甚大，亞伯蘭就落咗埃及。哇！亞伯蘭都即係嘗試用自己嘅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啊！佢自己落咗去埃及，埃及嗰度又肥沃啊，實有好多嘢食啦，係嘛？雖然呢個係神揀選嘅地方，但係饑荒喎，唔得，我都要自己採取行動。係睇亞伯蘭第一個嘅試驗嚟到啊，佢係衰咗嘅，佢冇留喺迦南等候神嘅供應。咁然之後就仲衰，就同自己老婆點講啊？喂，你咁靚，你落到埃及嘅時候咧，啲埃及人殺咗我要你噶。你話俾啲埃及人知你係我個妹啊，咁就應該得噶啦咁。係嘛？又講大話，又用自己嘅方法嚟到係處理面對緊嘅問題。咁然之後埃及咧，哇，真係喎，咁啊連法老都呃埋添嚇。後屘就法老梗係發現啦咁啊。但係喺當中嚇，儘管亞伯拉罕係有軟弱，講大話，按自己嘅心意行，但係神亦都啊有佢嘅憐憫嚇，帶領翻亞伯拉罕離開埃及，去翻翻去迦南地。咁然之後，今日嘅經文咧，就係喺呢一刻咧，就繼續嘅嚟到係記載咯。去完埃及啦，法老放翻佢走啦，亞伯蘭就帶住佢嘅妻子同埋羅德，並佢一切所有嘅，都從埃及上翻去南地去。亞伯蘭嘅金銀畜生都極多啊！亞伯蘭嚇，即係亞伯拉罕啦。後來改了個名字做阿伯拉罕，意思是萬國之父嘛。南地是什麼一個地方呢？南地就是迦南地南邊的一些沙漠地帶啦 ，Negev。這一張相咧係我五年前去以色列的時候拍的，哇！你看下，真係一棵樹都冇嘅。是沙漠的地带，我们是在个旅游车停在那里，然后就看一看是什么情况。啊，这个的旁边那个呢，电话的 screenshot 呢，都是我部电话的 screenshot 来的。为什么？因为我呢找部电话拍 video 呢，他说哇太热了，过温了，不 work 啊部电话。那个画面说，你要等一等，等部电话冻一点点，然后你才可以继续用。哇！喺一個咁嘅地方嚟喎，南地啊，嗰陣時四十幾度喎，我諗南地亞伯拉罕同埋佢妻子同羅德就離開埃及去翻南地。咁啊，羅德又係邊個嚟嘅咧？羅德原來係亞伯拉罕個侄嚟嘅嚇。羅德佢爹哋好早就死咗啦。咁亞伯拉罕咧就好似一個父親嘅形象，咁樣嚟到係照顧羅德 Okay? 所以罗德和亚伯拉罕和你的太太来到同行。经文说他们都挺有钱的。亚伯兰的金银和畜生极多。因为在埃及法老是给了一些东西去啦，同埋埃及地方又好肥沃，所以佢可能唔係好多嘢就进入埃及，但係出返嚟嘅时候呢，嘩，金银牲畜都极多。之后经文点讲呀？第三到第四节，佢亚伯拉罕从南地就渐渐去到伯特利去。去了伯特利和艾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亦都是他先前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一个坛，咦，原来有一个特别的属灵意义。在旧约圣经，逢亲筑坛呢，就是象征着愿意委身敬拜耶和华，愿意纪念耶和华，亦都愿意在当中表达感恩。藉着这个坛，亦都是话俾将来的子子孙孙，过往神行过乜嘢神迹奇事，神的供应等等。所以亚伯拉罕咧，而家系翻去他之前起了个坛的地方。所以睇嚟亚伯拉罕咧都真系知错啦，系嘛？喺埃及用咗自己的方法落咗去埃及，然之后而家翻去从前支搭帐篷和从前筑坛的地方，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愿意认错，愿意尊崇神。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步一步的来到成长。又一直着今天这段的经文，我们认识多少少一些圣经的地理背景，伯特利亚、艾亚这些地方在哪里呢？藉着一张地图，很想让我们知道今天亚伯拉罕和罗德行的路线，而从中呢都你看到一些亮光，一些真理的教导。Negev 刚才树都不拖那个地方就是下低，埃及是还要落一些的，看到少少字突出来，这里看到埃及是还在下面的。经文说亚伯拉罕和罗德，亚伯拉罕的妻子，很多的牛啊羊啊，上到去伯特利和艾的中间，即是从前起帐篷的地方，从前筑坛的地方。OK， 然之后咧，亚伯拉罕和罗德就行了呢条路线，就上去伯特利和艾的中间啦。然之后发生咩事呢？诶，纷争就嚟咯。睇下发生咩事？第五节，同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亦都有好多嘅牛群啦、羊群啦、帐篷啊，嗰个地方咧容纳唔到佢哋啊，因为佢哋嘅财物甚多，使佢哋唔能够同居。然之后纷争就嚟啦，亚伯兰嘅牧人同埋罗德嘅牧人咧，呢两班人咧就开始喺度相争咯，即系换句话讲，争地盘啊，吓地啊得咁多啫，咁啊你有咁多牛羊，佢有咁多牛羊。咁真係唔夠容納咁多嘅人啊喺當中㗎喎。咁所以其實紛爭嘅源頭係咩呢？即係簡單嚟講係錢多得滯。係咪？即係都幾諷刺喎，係咪？有時你同我嘅生命當中會唔會都遇見相似嘅地方呢？有時我哋面對缺乏唔緊要，我哋求神供應。和身边的人一起同心迈向着一些目标，一起来到解决身边的问题。但是到钱多那就应该是没问题了，是不是？但是这里是因为钱多，因为资源多就反而纷争，是不是？钱多就开始争了，妒忌心又来了，然后就开始哇 用很多不同的手段啊等等。哇，都挺讽刺，是不是？有钱的时候就相争了，就在这里看低人了，就觉得我们是自就是我们应份的，很多东西都是等等等等。今天接着几个重点，从这段的经文来到是给我们学习几个不同的功课。信息的题目是亚伯兰与罗德 究竟我哋愿意按住神嘅心意嚟到做我哋嘅选择，一或按住自己嘅意思选择而要面对一啲嘅后果。第一个重点，我哋一齐反思，即系原来财富唔系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嘅。究竟我哋愿意按住神嘅意思，就系信靠神嘅供应，一或我哋按住自己嘅意思，如果我赚多少少，咁一切问题就解决噶啦。如果我赚多少少，咁就多啲保障，咁就几好咧。究竟你同我会做边一方面嘅选择呢？亚伯兰同埋罗德，其实佢哋咁多钱咧，都唔系神原有嘅计划，系嘛？佢哋有咁多钱系因为佢哋用咗自己嘅意思落咗去埃及啫嘛。所以呢个都唔系神原本嘅计划，但系佢哋系啊，用自己嘅方法，咁而家咧就要面对后果啦。两班嘅牧人咧就喺度相争啦。所以今日你同我会喺一点上边啊，有啲咩值得反思嘅地方咧？会唔会你同我都觉得，如果有多少少资源，有多少少钱，生命一切嘅问题都解决？如果我有一份高人工嘅工作啊，咁就好啦。如果我能够系承继到屋企嘅遗产啊，咁又解决晒一切问题啦。有钱我哋就能够活得更好，一切问题解决。会唔会带住一个咁嘅心态呢？未必噶，系嘛？所以如果你同我嘅银行户口咧唔系好多零咧，感谢主啊，可能问题会少啲噶。但系最主要系讲紧我哋心态啦，系咪？富足嘅时候仍然愿意感谢神，缺乏嘅时候仰望神，信靠神嘅供应，就唔系用自己嘅方法，净系赚多少少，咁就觉得会解决一切问题，唔系。究竟你同我愿意选择神嘅心意，就系时刻信靠神嘅供应，一话选择自己嘅意思，净系挂住赚多少少。喺呢个时候啊，亚伯兰点样回应啊？佢哋呢两班牧人嗰个嘅纷争咧？喂，亚伯兰其实大可以咧话：喂，神而家系呼召我，应许我嚟到呢度迦南地，喂。呢笪地应该系我同我啲牧人嘅，罗德，你同你嗰啲牧人走，佢大可以咁嘅，系嘛？因为亚伯兰啊，都喺罗德心目中系一个父亲嘅形象啊，一路都照顾紧罗德啊。但亚伯兰冇用自己嘅权利嚟到系咁样回应。你睇下下一节亚伯兰点样回应？亚伯兰系好慷慨啊，佢竟然让罗德系先拣啊。第八节嗰度，面对住一个咁嘅纷争，两班牧人喺度拗紧啦。亚伯兰就对罗德话：，罗德，你同我就唔好相争啊！嗱，你嘅牧人同我嘅牧人亦都唔好相争。点解？因为我哋系骨肉嚟噶。啊，原文骨肉嘅意思即系兄弟啊！你同我一家人嚟噶，兄弟嚟噶，遍地都唔系喺你眼前咩？啊，罗德，请你离开我。如果你揀向左呢，我就向右。如果你向右呢，我就向左。所以亚伯拉罕带着一个好友善、好慷慨的态度来到回应。他不是在火上加油，令到个纷争是更加的激烈。他也没有get personal，对着罗德。他是清楚的来到是看到个问题，然后就珍惜同罗德嘅关系，你同我家人嚟嘅，然之后就提议一个嘅解决嘅方案啦。啊，不如你拣先啦。啊，我哋系要分开噶啦。咁但系你拣先啦。啊，你向左，我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又俾我哋睇到亚伯拉罕啊，信心又多一步咯，唔系靠自己嘅方法咯。啊，而家系佢愿意俾罗德拣先。即系再谂深一层咧，其实。未必只是因为亚伯拉罕想尊重罗德，想看重这段关系。再想深一层，其实亚伯拉罕很可能就是相信神你为我预备才是最好的，我自己选的未必是对我最好的。现在我就给一些空间让神介入，让神的心意是临到我们的当中，给罗德选先。 好啦，如果你系罗德，亚伯拉罕俾你拣先，你点拣啊？咁我哋睇下下一节咯，罗德点拣呢？咁啊，罗德举目睇到约旦河嘅全平原啊，一直去到所尔，哇，都系滋润嘅，啊，肥猪肉嚟嘅呢笪地，好富足嘅。咁啊，然之后如果你睇英文圣经咧，呢一句咧就括住嘅，那地喺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先，就如同耶和华嘅原子啊，好似埃及地啊，哇，呢一笪地系好肥沃噶。约旦河的平原好像耶和华的原子，即是伊甸园，啊，几咁嘅完美，亦都好似埃及地，啊，埃及地有尼罗河嗰个嘅滋润啦，又系好肥沃嘅，种嘅嘢系好丰富嘅收成，咪又学下圣经嘅地理背景，约旦河嘅平原究竟喺边咧？嗱，佢哋而家就喺埃及就上咗去伯特利同艾中间啦，啊，从前搭棚，从前。起祭坛的地方啦，咁约旦河的平原咧就喺旁边呢个位啊。其实约旦河就系上边加利利海的水一直沿住约旦河流入死海啦。约旦河平原就系呢一度啊，好肥沃噶。罗德一举目就见到呢笪咁靓嘅地方啦。咁然之后，所多玛与俄摩拉喺边度咧？啊，所多玛与俄摩拉就原来喺下边噶，大家都记得啊。是吗？所多玛与俄摩拉是两个好邪恶的城啊，无恶不作的那些人，哇，即是又贪钱啊，又贪权啊，性关系搞到闹咁教啦，无恶不作的地方啊，比起现今可能是拉斯维加斯啊，系或者讲清楚少少啊，加斯维加斯我都会去嗰度去旅行嘅，你带住正确嘅心态完全冇问题嘅。但系你知道啊，有啲人就唔系咁睇噶嘛，系咪？去到嗰啲地方就要满足啊自己嘅对金钱嘅贪念啦，啊对性欲嘅追求啦，或者权力啊嘅即系攞到权力咁啊，哇就去嗰啲地方啦。啊，所多玛与俄摩拉系一个咁嘅地方。去到创世纪第十九章，神就决定要灭咗所多玛与俄摩拉啦，系咪？因为真系无恶不作，亚伯拉罕仲去神面前求情添。啊，神啊神啊，如果揾到五十个异人，你灭唔灭啊？咁啊，神话唔灭，咁然之后就讲价啦，系嘛？亚伯拉罕话：，咁四十五个你灭唔灭啊？四十个灭唔灭啊？三十、二十、十个咧？咁啊，神话：如果你揾到十个异人咧，我都唔灭，因为现实就系你十个都揾唔到，一个异人都冇。这两个地方就是这么邪恶的。第二个重点给我们在今天的信息来到是思想的，就是看来好的东西未必对我们好的。既然我们愿意是拣神的意思，就是拿住神从神而来属灵的祝福，一话我们顾自己的意思，只求物质的丰盛，而放弃从神而来属灵的祝福呢？亚伯拉罕愿意看重神的祝福，而罗德呢就用自己的方法来到是追求物质的丰盛。罗德就觉得，喂，亚伯拉罕给他选就拿这个机会了，机会主义，喂，当然选块最肥沃的了。罗德其实应该怎样讲呢？即如果是合神心意，罗德是应该这样跟亚伯拉罕讲的。亚伯拉罕是他阿叔或者阿伯，因为罗德的爹地是跟亚伯拉罕是兄弟来的嘛。即他应该说，Uncle Abraham， 多谢你这么多年照顾我，很多谢你给我拣先。但其实我现在有这么多东西都是因为你的缘故的。我不应该拣先的，应该你拣先的。这个就会是更加合神心意的一个回应，是吧？但不是啊，罗德去选择自己的意思，他觉得哇，机会来了，我要用我自己的能力才能够赚取我心目中想要得到的东西，选择物质的丰盛。他都计过数的了，你想想所多玛与俄摩拉，即如果我选约旦河平原，哇，咁你近住呢啲所多玛与俄摩拉呢啲大嘅城市，哇，咁同佢做生意都易啲啊， 啊，我种咗咁多嘢，然之后卖俾佢哋都容易啲啊。所以心里可能已经筹算晒一切噶啦。但系罗德就净系睇呢啲物质嘅丰盛咯，佢忘记咗呢个嘅决定系会影响佢一生。佢忘记睇咗你咁样系同罪恶行近一步啊，去到最后翻唔到转头。一啲我哋睇落好嘅嘢，未必真正对我哋好。究竟我哋愿意睇重嘅系从神而嚟属灵嘅祝福，亦或净系物质嘅丰盛、眼前嗰个嘅丰盛咧？对今日我哋嘅应用系咩咧？我相信有好多人啊，都系有罗德咁样嘅想法，觉得啊咩嘅决定啊都以金钱、以物质嘅丰盛系摆首位啊，能够赚取更多，咁嗰个咧就会系我嘅决定。即系有时都唔系一啲啊大事啊，譬如日常好少嘅事情，我哋都面对紧一个咁样嘅分岔路。例如你突然间收到一个 job offer 啦，哇！而家人工系你两倍咁多嘅，你可以更加系供应到屋企嘅需要。咁但系呢个 job offer 带嚟一个嘅条件就系，原来每个礼拜日都要翻工嘅，你再唔能够系同你屋企人、同你小朋友一齐翻教会、一齐崇拜、见证佢哋属灵嘅成长。咁我哋面对住一个咁嘅决定啊，点样选择咧？真系好大嘅一个引诱，系咪？俾我哋嘅提醒就系唔好放弃从神而嚟属灵嘅祝福，呢个系冇嘢可以代替。让我哋一齐学习拣神嗰个心意，睇重从神而嚟属灵嘅祝福，而唔系净系睇重物质嗰个嘅丰盛。当我哋如果做某一啲嘅选择，就当神冇到嘅时候，冇将属灵嘅祝福摆喺考虑之内，咁呢个唔会系合神心意嘅决定。呢个相反系带嚟我哋要面对后果嘅一个决定。然之后再睇落去啦，啊，罗德就梗系用自己嘅方法做咗决定啦。咁啊，于是罗德咧就拣咗约旦河嘅全平原啦，拣咗嗰块肥猪肉啊。咁然之后咧，就往东移啦，你哋嘅东面喺呢边。咁然之后啊，佢哋即系亚伯拉罕啊，同埋牧人啊，然之后罗德同埋佢嘅牧人，佢哋咧就彼此分离啦。OK， 亚伯拉罕守承诺啊，话罗德你去右，我就去左啊嘛，系咪？所以亚伯拉罕咧就向咗西面去一啲山地啦，去一啲睇落冇咁肥沃嘅地方。咁罗德咧就住咗喺平原嘅城邑，嗱住喺平原嘅城邑，你留意系喺上边噶嘛？咁但系点啊？呢度写住渐渐就挪移帐篷，就直到所多玛，佢渐渐就搭下近啲，搭下近啲，就搭咗去所多玛嗰度啊！你见唔见到啊？所多玛嘅人喺耶和华面前最大恶极。嗱，翻去个地图睇啊！头先亚伯拉罕同埋罗德喺巴达利同艾中间，罗德咧就见到约旦河平原肥沃啊嘛，就向咗东面行啦。咁亚伯拉罕守承诺啦，咁啊向西边行，去翻山区呢啲地方啦，咁啊两个分开咗咯。咁嗱，你喺约旦河平原啊都冇问题啊。咁但系经文就话罗德就渐渐咧，就搭咗个棚咧，搭咗个帐篷咧，就去咗所多玛。你睇唔睇到啊？向嗰个方向行一步，结果就越嚟越近，越嚟越近，去到系住埋喺所多玛添啊！如果你睇创世纪第19章，你就知道罗德已经住埋喺所多玛，因为创世纪十九章嗰度讲到罗德系坐咗喺城门口啊。城门口是旧阵时啊，一啲人流好多嘅地方啦，系嗰啲嘅城嗰啲嘅领袖先会坐喺城门口嘅啊，一有咩 dispute 咧，就带到嚟城门口嗰度等你定夺啦等等。所以由此可见，所多玛已经成为咗罗德嘅屋企啦，甚至罗德成为所多玛嘅一个领袖。哇！ 你可唔可以想象啊？如果你睇创世纪十九章睇多少少，你系会睇到所多玛当时系落喺一个乜嘢嘅光景，无恶不作嘅一个地方。经文记载，当罗德喺所多玛嘅时候，有两个使者，有两个陌生人啦，就嚟探罗德啦。咁啊，罗德啊，请佢入屋企，然之后咧，经文记载系成个城嘅人啊，哎呀，有大有细嘅。然之后就去咗罗德屋企，然之后咧就想同呢两个人系发生关系，男嘅同男嘅。咁然之后罗德就话：，诶、哎，呢两个使者啊，都系我嘅客啊，唔好嘅，咁样唔好嘅。诶、哎，我有两个女啊，都系处女嚟噶。诶、哎，不如我俾两个女你吓、啊，你同佢哋啊，任你哋点处置都得啊。咁，哇，一个道德败坏到一个咁嘅地步啊！嚴重的道德敗壞，一個作為父親怎可以做這件事，很難想像。所以羅德去這個地方住在所多瑪與俄摩拉，已經回不了頭了。然後神就決定要滅所多瑪與俄摩拉，但亦都救羅德、啊、和他的妻子和兩個人、啊、和他的兩個女兒。然後天使叫他走嘛，经文记载咧，罗德咧系都 hesitate， 即系唔肯好一刀切咁走啊。佢心入边仍然可能留恋啊，所多玛呢个地方。经文记载佢就喺所多玛嘅附近，咁就搬咗喺嗰度住先。可能心入边都系谂住啊，咁啊，即系万一有机会，第时我都可以翻翻去啊。哇，心里边仍然留恋呢啲最终之乐等等。然後哇，天使捉住你的手走。之後大家可能記得啦，羅德的太太就望翻轉頭嘛，然後就變咗嚴處啦，啊，帶嚟一個悲劇的結局啦。哇，羅德道德已經完全敗壞啦，翻唔到轉頭啦。羅德兩個女亦都係道德敗壞喎。之後羅德同佢嘅家人即係離開咗所多瑪啦。圣经记载他们去到山区，在个山洞那里住，然后他两个女儿就想了一个下策，就觉得、哎、我们要有后裔后代、哎、不如、给点酒爹地喝、爹地喝醉了我们就可以跟他同房，然后呢就有后代了。哇，即又是完全道德败坏的一个情况，一些乱伦的关系，结果就真的这样发生了。然后两个女儿都怀了孕，因为跟她爹地睡在一起。第三个重点，今天信息给我们一起反思的是什么？就是道德败坏是一个无底深潭，究竟我们愿不愿意选择神的心意，就是保守我们的心，远离试探，不要行第一步。一话我们选择按自己的意思，就是初尝最终乐，诶、哎，少少唔怕嘅，试下。罗德都系、哦，见到嗰度咁肥沃嘅地方，诶、哎，唔紧要。佢睇唔到，佢踏出第一步嘅时候，就系、是、离开紧神对佢属灵嘅祝福。佢踏出第一步嘅时候，就系、是、踏近所多玛与俄摩拉一步，然之后已经不能自制，一步一步咁样踏去呢个无底嘅深潭。所以让我们一起的反思，我们愿意保守我们的心，而不是初尝最终乐。有时落入在道德败坏的当中，这些都不是一朝一日的事来的，是真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迈向一个是回不到转头的方向。你想想，所多玛与俄摩拉可能都是经过一个这样的阶段，他们开头啊，可能觉得哇，一夫一妻，太局限啦，诶、哎，不如试下婚外情啦。啊，然之后婚外情都唔够啦，诶、哎，要男同男嘅，女同女嘅，咁然之后都唔够啦，就去到罗德个屋企嗰两个嘅啊陌生人，嗰两个使者要同陌生人搞埋一齐，都系一步一步嘅嚟到系道德败坏。所以我哋正确应有嘅回应就系要走啊， 远离试探，唔好行第一步，唔好好似罗德咁行错咗第一步。倘若我哋真系有咗一啲唔合神心意嘅一啲习惯，最好停嘅时候系琴日。第二好咧 ，second best 咧就系今日。所以让我哋一切嘅嚟到系知道。道德败坏是个无底深潭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保守我们的心，靠着神的恩典来到远离试探，不要步罗德的后尘。再讲就是罗德呢，其实呢都不是一个大奸大恶的人来的。罗德他又没有杀人，又不是偷呃拐骗，不是大奸大恶。甚至你看新约圣经、去到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书都形容罗德他有义的一面，只不过是有些软弱啫。所以不是大奸大恶的人来的。不知道你和我会不会都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很多人都不是大奸大恶的。但是其实我们每一日做细小的决定，这个已经 是一个分叉路在我们面前，我们要选择神的心意，定是靠自己的意思来走。第一步很重要，不要行错。过往的历史文化当中，你看到即是所多玛与俄摩拉，是啊，这么大的即是道德败坏在当中。其实当时的文化背景，哇，很多都是拜偶像的事情啊，行恶的事情啊，都是不合神心意的，很多都不认识耶和华的真神的。亚伯拉罕和罗德都要同样面对一个这样的文化背景，一个这样的属灵气氛，但是他们选择不同的方向的时候，结果带来是很不同。亚伯拉罕一步一步更加得到神属灵的祝福，而罗德选择错的方向，一步一步最终回不到转头。你看看去到第十四和十五节、你看到亚伯拉罕做这个决定，看重神的祝福的时候带来的是什么的结果。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到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神好像在这里再一次亦都系提翻亚伯兰，系啊，我同你立呢个嘅约啊，你继续嘅嚟到系按我嘅心意嚟到行啊，我会继续将祝福嘅嚟到系赐俾你同你嘅后代，直到永远。今日信息好似有啲悲啊，系嘛？好多嘅一啲嘅警告，唔好行错方向，要保守你嘅心，唔好睇重物质嘅丰盛多过睇重从神而嚟属灵嘅祝福。咁但其实今日嘅信息呢，亦都有一个鼓励嘅地方，係俾我哋一齐嘅反思。就係冇错啊，人真係好软弱㗎，人係真係时常都会做坏嘅决定，唔合神心意，而令到我哋要面对呢啲嘅后果。但即管係咁，那个鼓励是什么呢？神仍然会使用我们一班这么不完全的人。人是做错很多的决定，但神仍然在不完全的当中有他的计划。只要我们愿意是全靠主恩典，我们就在这些不完全的当中能够是被神使用。不要揀自己的意思，不要只是在这里活在遗憾的当中。究竟你和我会怎样选择呢？为什么会有第四点给我们一起反思呢？刚才罗德两个女儿和她父亲一起睡，就是想到这个这样的主意出来，都这样的。然后就两个都怀孕，大女怀孕生了出来的那个仔就叫摩押，也是摩押人的后裔，摩押人的祖先。哇！你想想，摩押人又是一个即系 唔敬畏神嘅民族啊，多次都从神嘅多次都同神嘅选民以色列民喺度啊打仗啊作对啊等等。咁所以睇落系一个好大嘅行错咗啦，系咪？个女因为同父亲一齐瞓，然之后就生咗个仔，就成为咗摩押人嘅祖先。睇落系一个好大嘅错误，但你睇下点样神都仍然使用。呢幅系耶稣基督嘅族谱啊，喺左上角你见到亚伯拉罕、以撒同埋雅各啦，咁之后一路边个生边个，边个生边个，边个生边个，咪一路去到呢度就系约瑟、玛利亚、耶稣基督。咁所以亚伯拉罕喺嗰度，耶稣就喺度。然之后你喺个族谱睇到咧，啊有位嘅路德女子喺士师时期。这个路德是哪个来的呢？这个路德原来就是摩押人，摩押的女子路德。所以人看来是啊，很多不完全，但神都使用啊。路德这个摩押女子竟然在耶稣基督的族谱上面有份。你会留意到那些蓝色的全部都是 男人来的，那阵子是看重男性，咁所以大部分都系记载男嘅，咁即系圣经嘅作者大可以唔提路德嘅啫，系嘛？佢特登好似提路德呢个摩押嘅女子喺耶稣基督嘅族谱上面有份。不过我哋反思到系咩啊？冇错，人系真系充满软弱，做好多唔合神心意嘅决定，但神仍然有恩典，神仍然能够使用我哋唔完全。能够在他这个更大的图画，这幅救赎计划的当中，是令到是一些软弱的人是有份，被神来到使用。究竟你和我今天怎么选呢？究竟我们愿意选择神的心意，一或按自己的意思呢？最后让我用一句的 quote 来到结束这个信息。C.S. Lewis 好出名的神学家、护教学者讲过一句这样的话， There are two kinds of people, those who say to God, Thy will be done, and those to whom God says, All right then, have it your way. 即有两种人的这个世界，第一种人就会对神说，哎，神啊，求你的心意是成就。然后也有另外一种人，就神要对他们说，说好啊，你既然咁样拣，咁你就按你自己意思行。神从来唔会系逼我哋做任何嘅决定。神因为爱嘅缘故，佢俾我哋有自由嘅意志，可以选择合神心意嘅决定，但亦都可以选择按自己意思行，但系就要面对后果。一个英文嘅句子讲得好好啊，佢话 ：We are free to make choices, but We are not free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choices. 即是我们是有自由去做任何的选择的，但是我们就没有自由选去不面对某一些的后果。有一些的选择是会带来某些的结果。这个是我们没得选，但我们有得选选择不要走那个方向嘛。所以我们一起的藉着今天的信息有成为大家的鼓励。我们愿意是看重神的心意，做我们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信靠神的供应，看重从神而来的属灵祝福，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行败坏的方向，亦都全靠主恩典，在我们不完全的地方仍然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甘心乐意的被神使用。我们一起祈祷向神回应。亲爱的天父，好多谢你，你的话语真的要雕琢我们的生命，你的话语充满着好多好多不同的见证，好多人不同的决定，成为我们可以是一起的去反思，一起的来到效法的对象，亦都有一些例子是成为我们的警告，不要 重蹈他们的覆辙。主啊，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睛，每次打开圣经看到这些很久很久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帮我们重新思想你救赎世人的计划是何等的奇妙，你有你的心意是去使用每一个人在你救赎的计划当中。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降服的心，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今日信息的几个重点成为我们一起实践的方向。我们愿意是看重从你来属灵的祝福多过一切。主，因为当我们有着你的时候，我们有着你的同在的时候，一切好处都不会缺少。就帮助我们有属灵的眼睛，从你的眼光来到看我们的生命，看我们的世界，来到保守平安堂的弟兄姊妹，让这个群体一切的来到去选择从你来属灵的祝福，一切的带着信心来到去等候，也都见证你奇妙的作为，在我们当中来到成就。我们祈祷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好，最后呢，用两分钟的时间，好想跟你分享我侍奉的机构以斯拉培训网络最新的消息。唔該，可唔可以落去下一個 PowerPoint？ 有邊個係嚟過我哋聖經探索博物館㗎？啊，已經有好多啦！多謝你哋支持我哋嘅事工。三個禮拜前咧，我哋將博物館嘅主題咧變曬啦，用幾張嘅相俾你先睹為快啊！第一個館，我哋點解要做聖經博物館呢？就係好想學習聖經背景啦。同埋喺護教上面裝備信徒啊，藉著啲考古文物一齊嘅見證聖經歷史個真實性。第一個館俾我哋係探索舊約世界啊，舊約探索好長一條時間線，同你由創世記一路講到去馬拉基書，唔同嘅王國時期啊、先知時期啊、神使用乜嘢嘅先知對當時嘅以色列民講説話等等，亦都有好多嘅考古文物。见证那段历史的真实性。第二个馆，你说这个耶路撒冷的模型你看过了上次是吧？但是墙上面那些东西我们就转了，现在改造耶稣基督生平馆，很多有关耶稣基督的事迹啊，又或者耶稣基督讲的比喻啊，麦子和稗子是怎样的呢？有没有见过呢？芥菜种又是怎样的呢？等等，我们一一跟你讲解。第三个馆，我们没有转的，这部分是古埃及的历史，思想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埃及世界是怎样。现在主题广场又转了，今次我们讲别加摩城，启示录那七间教会的其中一间，藉着这个别加摩城给我们认识当时希罗文化的一些拜偶像的事情啊，他们病了怎样寻求医治啊等等，从而给我们认识保罗宣教旅程面对这些希罗文化的城市当中会是面对一些什么背景呢，一一讲解。最后有六个的小展馆，就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去过的地方，雅典、哥林多、帖撒罗尼加、腓立比等等，每一间都逐一向你解释，给我们认识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背景。所以现在邀请所有的教会团契小组去 scan 这个 QR code，咁你就可以预约一个时间嚟到去我哋嘅博物馆去参观。咁如果15个人以上咧，我哋安排导师提供一个90分钟嘅导赏啦，咁带领你一齐喺以上嘅主题学习圣经背景。咁英文、国语、广东话都得嘅，咁所以欢迎你邀请教会唔同嘅弟兄姊妹啊，或者团契小组啊、年青人嚟，都一一嘅欢迎。咁有咩问题，你可以亲自嘅问我。愿神祝福各位。